潮涌起，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，你的真心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010-5720-3700。 我是家园，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。

Thank you.